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议会无约底审查重阳敬老礼金致送自治条例草案，决议北市府必须提出对案，明天法规会逐条审查。市府今天提案经市政会议通过，仍然以原有发放模式处理。法务局长袁秀慧指出，国民党团主张普遍发放重阳敬老金，但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预算来源载明清楚，还是违反财政纪律。毕竟一年预算得要7-8亿，往后还会持续增加。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5月22号提送草案，希望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都能领取重阳敬老金。草案完成一读，29号进入法规会审查，最后决议要求台北市政府提出对案。社会局、法务局制定的对案今天经市政会议通过，按照原有发放模式处理，也就是设定排付资格。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可以领有重阳敬老金。明天双方如果没有共识，市府也会持续沟通。高雄市长韩国瑜认为年金改革不公平，外界解读为计划恢复18%的优惠存款利息。韩国瑜中午声明，从来没有主张恢复军公教18%年金，呼吁恶意扭曲的人士不要再刻意抹黑。肖明强调，他主张的是政府不能失信于民，他关注的是程序正义。公教人员在考取公职时，也就代表福利保障。他认为应该尊重法律体制，明明公教制度已经有了法定机关全序部规范，当然必须尊重制度，不该以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或者是其他组织任意取代。此外，他认为年金管理效能应该提高。新加坡的年金基金管理获利率6%，台湾只有2%，明显还有提升管理效能的空间，而且政府不能再留子孙。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披露今年3月中旬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的谈话，当时他四问菊姐挺不挺他。陈菊今天指出，身为总统府秘书长，当然支持总统连任。赖清德接受媒体专访时说，3月中旬某天下午他跟陈菊见面，当时陈菊问他是不是坚持参加党内总统初选。赖清德反问，如果决定让你为难吗？陈菊回应不会。接着赖清德再问，陈菊还是回答不会为难。第三次他问，如果我决定参选，你会认为我像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吗？陈菊告诉他，你跟杨秋兴的情况不同。最后赖清德第四次问，如果我决定参选，你会支持我吗？陈菊回答，你这个三八兄弟东恩基奇。陈菊今天强调，赖清德是他长久以来的兄弟，他一向非常爱护赖清德，身为总统幕僚长，当然支持总统连任，但是尊重赖清德任何说法，没有评论。前花莲县政府副秘书长谢公炳办理县政宣导平面及影片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限制性招标，以致新闻媒体成了政府机关的传声筒。监察院认为为时重大，今天通过弹劾谢公炳。周刊报道，花莲县政府砸了546万限制性招标，买收记者采集舆情。谢公炳虽然撇清没有涉及标案，但是花莲县政府调查之后确认，县政宣导影片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购与县政宣导平面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购两个案子，都是谢公炳会合意见签章。 监察委员王佑龄、王美玉、赵永清去年12月申请自动调查，今天提案台和谢公炳、花莲县政府行政暨研考处处长林金虎，还有科长黄维军。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0点，来到10429点，成交金额8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0点，2035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06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4点，28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8点，跌幅1%，87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9点，267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134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地区和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老婆最近变漂亮嘞！ 哟，买了车嘴也变甜啦！ 因为 Toyota 大出风头购车专案，买指定车款就送市价14600的 Dyson 神级吹风机组，神助攻，让老婆变女神！ 哇，还享最高600000零利率！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四名。廖文强左右，第三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二名郁可唯十年如一日，第一名梁静茹慢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秀郭修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年好快就过去了， 不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尽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看不见，不上耳朵 心中，创痛在胸口。 是几成败？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明天不记得今天的路口， 当世界都看到你是你。 都记得历史的伤口。今天呢是2019年6月4号，所以呢也是1989年到现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天是30周年纪念日。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那今天呢，因为广播女神她一样有公务在身啊，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度六四纪念日。那今天呢的第一个小时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六四歌曲会送给大家。当然 call in 专线还是打开着，你要跟我上班族543也是可以，或者是一起来想想在30年前的今天，就是1989年6月4号，你在做什么，你记得吗？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习惯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 02-3-6-3-9-9-5-5。三十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么？三十年前我在念小学，对于今天是没有什么意义，不是意义，没有什么记忆。然后印象当中，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我家没有第四台，所以不会每天都有新闻可以看。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的新闻，好像是半个小时哦，还不是一个小时，然后就会有看到一些这个六四天安门的画面，就外电消息。嗨，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静怡。 静怡吗？ 静怡，大学的静怡。 静怡你好。 你好。 静怡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六四，我 let me take a breath。 好的。 OK。我要说的是六四天安门的时候，我国一。And we still school asked us to 静默一分钟。 哦，你要静默一分钟是不是？ 不，没有，三十年前了。 哦，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哦，你们在国一的时候有静默一分钟哦。 有静默，为 for you know the loss for 六四天安门事件。Yes。 好的，所以那时候在学校，你还记得是早上、中午，还是某一堂、某一个老师的某一堂课，还是全校性的呢 ？Well, maybe 国文课 啊， 导师课。 Yes, and we feel sad about the event. Yes, and I love 张雨生。 热爱张雨生的静怡。 啊？ 爱张雨生的静怡。 是。 谢谢你的电话。 好， 拜拜。 Okay, thank you. Bye bye. 如果你要像静怡姐姐一样打电话进来练习英文，也是非常非常欢迎你的；练习台语也是非常非常欢迎你的；练习日文也是非常非常欢迎你的；练习我听不懂的语言也是非常非常欢迎你的。只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回复，就是啊，02-3-6-3-9-9-5-5，2:17。Hello， 你好， 马克你好， 嗨，你是？ 你辛苦了，你要一直要代班，不是代班，一个人独撑场面。 哦， 我是台北老张， 嗨，老张。 那个以前六月四号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是什么节庆， 是啊， 可是三年前这一天，发生一个大事情，那我想四十岁以下的人了，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不是今天有这么纪念三十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那老张稍微讲一下故事了， 请说， 这个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了。那台湾享受民主自由已经很久了，就是那边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了。那但是长话短说了，那天那个时候六月四号，因为有坦克车跟机关枪，在天安门广场，那传说死了很多人了，那这个不去追究了。但是三十年来看看，两岸走不同的路，一个是民主，一个专制，那时候牺牲了一些人，可是现在两岸比比看，这边好像在起飞了，我们这边还是好像在搞文化大革命，所以不去讲这个六四的这个向左走哪个比较好，那只能看历史课本以后怎么写，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一个历史的教训，希望给两岸的所有同胞，一个发人深省的机会，谢谢， 谢谢老张，拜拜。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应该是今年吧，最新被禁的，就这首歌已经很久了，明明就《倩女幽魂》主题曲，最新被中国共产党官方发现说，哎，这个好像有在影射六四哦，把它禁起来。张学友《人间道》。 沙，怎么会变血海滔滔？固然老，怎么尽是不归路？惊闻世家，怎么尽是无道？ 很多人呢，可能现在对中国有种哇，中国很强势，然后强势起飞的这个印象。不过，如果你真的花时间去中国去一趟玩一下，不要参加那种就是宣传团、宣导团，自己自助行看一看，然后深入他们的小区、小巷看一看，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形态跟贫富差距。然后很多人会说，觉得现在可能中国在起飞，那觉得台湾停滞不前。其实呢，你只要想一下哦，那是因为台湾已经起飞过了，然后中国就很像二三十年前的台湾，所以他们现在正在享受那一段经济成长的果实。但你要知道，经济成长是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的。你之前拼加工，你拼到最后你一定要转型，那转型的时候就有阵痛期。台湾也是花了很久时间，我们才有现在这个蓬勃的服务业。那当然你不可能持续的一直希望跟要求我每年都需要有10%、20%多少的 GDP 成长，这样子就是那个是一定会有一个极限，会到顶然后会缓化的。所以用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然后再比较同一个数值，是没有意义的。02-3-6-3-9-9-5-5 2:22，嗨，你好。 马克。 嗨嗨，你是？ 大家好，我是屏东小镇。 嗨，小镇。 哎呀，30年前，我还记得我刚要去当兵了。 哦，30年前，那个时候是要去当兵的时候。 我是晚上被朋友灌了酩酊大醉啊，我就想说，看到电视怎么一个政府会对自己人民开枪？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变成说，和平理性变成说，啊，都压榨我自己的百姓。我觉得说，哎呀，怎么能这样？这个是制度的不同吧？哎呀，当然大家有发声的权利啦。可是我就觉得说，吼，真的没有民主哦。你说要自己的，要走出自己的一个思维啊，还是说？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哦，我让一个政府要好好的思考嘛。哎呀，不然你说进步，当然大家都要进步啊。可是你没有一个民主空间，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对不对？那你说进步有用吗？对不对？哎呀，我在骂政府还是怎样，马上就失踪，这样很恐怖对不对？ 小郑，我比较好奇一点是哦，你在被灌醉的隔天入伍。啊、那个时候你没有被定得很惨吗？ 哦，进去嘛，我是宪兵嘛。我是屏东这边坐火车上去啊。哇，进去马上哦戒备呢，就进去就开始哦，我全副武装什么的。我说怎么我要变成这样？我说啊，一个中国发生事件，哎呀，我们这边大家哦啊， 真的是。 哦，所以那时候你当兵入伍第一天，其实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有担心或紧张起来，对不 对？ 对 啊，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全副武装啊。哎呀，又只是宪兵中心嘛，在林口那边嘛。 嗯。 哦，操得要死，就是都戒备，什么都好像都提心吊胆啊。嗯，晚上就是大家。我就奇怪，光革兵怎么这么紧张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哎呀，怎么讲？那时候好像还戒严吧。 嗯， 哎，30年前了，我现在已经48岁了嘛。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给我回忆啦，真的是，我就觉得当个兵真的，哇，压力好重哦。 吓到， 不像多轻松，对啊。 嗯， 就碰到这个事件，我就是说让我记忆犹新啦。啊，我那天也是宿醉到天亮啊。啊，被抄的真的是醒了呢，抄的真的都醒过来了，说哎呀，真的对岸这样子变成说我们都紧张起来，真的啊，那时候让我现在回忆起来是这样子的状况啦。 谢谢小郑， 那我想说要珍惜民主啦， 好的， 大家要加油啦。 OK， 拜拜， 好，拜拜，拜拜，拜。 可能在讲当兵，然后突然的戒备，也是要可能40、50、50岁以上的国军健儿们，就是有服役的哥哥爸爸们才会更有感觉，因为可能到越近期，甚至在现在根本不用讲了，就是当兵可能没有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哥差了将近10岁啊，那个时候呢，我哥去当兵的时候，我妈整天都在担心啊，担心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借机用人的时候啊，两国论的时候啊，然后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啊，我哥是海军，所以我妈就很害怕，他会是第一个要上前线的，他就在那个诺克斯级巡航舰，就是在那边巡航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担心。嗯，以现在我们就是过这20年、30年，后来再回头想想，觉得好像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场景。 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 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原曲是来自于崔健。那传说呢，在当年就是1989年的学运公运啊，那个64天安门其实不是一个一天的事件哦，是学生们、工人们啊、无产阶级们啊，大家呢已经睡在天安门广场，已经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重新看一些纪录片啊，其实。我们都只能看到一些照片啊，有那个时候呢，有深入进去的，其实说那就是一团混乱。然后你要想，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广场，然后住扎营住这么久，那个想必应该也是味道不会太好，就屎尿味都很多这样子。那传说当中呢，那个时候就大家在唱的就是崔健的这一首歌《一无所有》。现在为你送上这个版本，来自于 Mazka。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就是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是你的手在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 待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什么上市？民进党赖清德，台湾上市。 民进党，咱爱有 乡亲，这摆初选，赖清德需要你的支持。接到民调电话，唯一支持赖清德。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一段历史的抉择，五位桌游设计师的生存战争。哈奇谷文化艺术团成军15年代表作《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从2019召唤1895，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为什么要打？面对必然的结果，你如何做出不悔的选择？6月8号、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Della 叮当。 2:31，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是六四天安门的30周年，要说纪念日吗？对啊，是一个纪念日啊、也欢迎你呢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还记得30年前，或是甚至你可能还没出生了，30年前你在干什么呢？30年前6月4号，你有印象吗？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童安格。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这张专辑就是《梦开始的地方》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首歌叫《6月4日》，挂号副标题《我还活着》。那这首歌呢，这张专辑呢，《梦开始的地方》也有到中国发行。那当然呢，中国的版本就是把这首歌抽掉，而童安格呢，据说也是在这一张专辑打开了整个中国的市场。 因为他们认得我，风大的谁先过，雨大的谁先说，功名谁没有，不能不为真理活。世界都听得懂，大街小巷都在传，哑巴也会说自由。风大的谁先过，雨大的谁先说，生命谁没有，不能不为真理活。风大的谁先过，生命谁没有，不能不为真理活。 突然有个问题，为什么他唱《长城的外面是故乡？为什么长城的外面是故乡啊？嗨，你好， 你好， 哎，你是？ 我是小宝。 小宝吗？ 小好。 小好、哦、 对， 小好你好。 你好 小好，说什么？ 三十年的今天我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 嗯、那个时候中正纪念堂广场也有学运吗？ 有，那时候台湾的一些高中生吧聚集在那边悼念六四天安门的学生嘛。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呢？你那时候几岁？ 就是在东正纪念堂广场静坐呀。 嗯嗯 嗯，就静坐呀，静坐了。那个时候我个人在那边静坐了差不多有四天的时间吧。 嗯， 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 哦， 对。 那个时候也没有流动厕所那些东西，对不对？那大家怎么解决这些事情？ 那个中正纪念堂里面有厕所啊。 啊、哦，就大家就是 对，然后在广场上那边守夜，然后悼念、 嗯、 悼念那些学生。 嗯， 对。 OK OK， 四天呢？那这个活动一共进行了多久？你有印象吗？ 那个时候是个人自发性的。 嗯。 那边学生几乎都是自发性的，没有说哪个学校还是哪个团体， 嗯， 然后主办，没有，都是自发性的。 每个人觉得说，哇，就是对岸的学生们在为自己的民主发声，为自己的想象中的国家，希望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好，然后台湾的国家也是走上。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陆他们是全国的大学生搞串联嘛、 嗯嗯嗯、 串联活动嘛， 嗯， 然后全国大串联嘛，所以说在那个北京天安门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个把月吧，个把月蛮长了，结果后来才遭到镇压嘛。 嗯嗯嗯， 对，那时候有人说是邓小平下的令嘛。 嗯嗯嗯，这可能都要真的要等五十年后，我们现在才三十，才三分之二。 是啊， 五十年后， 没错， 再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史料出来喽。 是啊，当时的总理是赵紫阳嘛， 嗯， 后来也是被冷冻了嘛。那那个时候赵紫阳的办公室主任是温家宝嘛， 嗯， 对。 好的，谢谢小好为我们带来珍贵的记忆。 不客气，不客气， 拜拜， 拜拜。 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人说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我已等待了千年。 听到的歌曲呢 One Night in Beijing 北京一夜，那原曲呢是陈升跟刘佳慧，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呢则是来自于信乐团。02-363-99552:40，你好啊。 你好，我是阿嘎。 嗨阿嘎。 嗨 阿嘎，你要来分享也是30年前的6月4号，你在干嘛吗？ 其实30年前的时候我才小学5年级6年级。 嗯， 对，所以说实话我的印象并没有很深。 是， 对，那时候只知道这是一个大事件。 嗯， 当然因为在还小，所以对于这样的事件没有太多的感触啦。 嗯， 当然是有学校办一些运动，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嗯，因为毕竟还小学生。 嗯， 对，那我想说跟大家说分享一下今天中午看新闻看到的，就是这个六四天安门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经过。 嗯嗯， 对，让大家也帮助大家也恢复一下记忆这样子。嗯，那其实他们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悼念那个好像是胡耀邦还是谁吧？ 嗯， 就是他是算是改革派的一个领袖，他死掉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学生在4月8号的时候吧，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去号召说需要改革，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因为学生读了书就会觉得他们不希望只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他们想要改革。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就从4月份一直到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包含号召那个工人也一起来。 嗯， 那事情越闹越大之后，那时候就是刚好提到是赵紫阳嘛，对不对？嗯，他算是最高的管理阶层，可是他已经失势了，被边缘化。 嗯， 对，那他算是不是主战派的，他是比较说偏向和平的。虽然那时候也是有跟这个学生们表示说他来晚了，然后，嗯，他是希望说这个事情，就是他想要撮合这件事情， 希望可以落幕。 对，可是很遗憾的是，在6月4号的时候，李鹏， 嗯， 李鹏不是，那个不是邓小平，是李鹏， 嗯， 李鹏就直接下令就是戒严， 嗯， 然后在那时候有这个做个激烈的一个广播，说就是要他们马上撤离， 嗯， 他们学生一开始不愿意撤离嘛，后来就开始机关枪也进来了，坦克车也进来了， 嗯， 后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幕啊。那我想说的事情是，在以现在的我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要珍惜我们台湾民主的这个可贵啦。 嗯， 对啊，你看啊，哦，不管是我有印象中我们最近的就是太阳花学运嘛， 嗯， 是很接近的概念哦， 嗯， 就是反对的一些政府的一些作为，不然那不管，嗯，我们不讨论那个，我也没有什么颜色的问题。 嗯， 我们讨论的事情是民主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容许，因为学生他们就是一个在学习，并且他们会有一些状态是想要去做一些改变的。 嗯哼， 容许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让这件事情得以和平收场。 嗯， 对。可是，在集权专制的国家，只要一个命令，这些是自己人哎，这些是这么多爸妈养大的孩子，就这样子。 嗯 嗯, 嗯， 就全部就是在那边就是被杀掉了。 嗯, 嗯, 嗯， 那根据调查的部分是好像是几千个人受伤啦。 嗯哼。 对，那死伤其实是破万的， 嗯， 非常多人的， 嗯嗯， 对啊，那当然有许多都是当时应该是他们未来国家的栋梁了，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台湾，其实真的要该珍惜我们台湾的民主，不管你是什么颜色， 嗯， 其实应该真的都应该要去了解到民主是真的很可贵的，至少你不用穿了一件有个包子的衣服，然后隔天就不见， 嗯， 还是说是你今天在哪里讲了些什么话，隔天就被消失， 嗯， 或者甚至是你只是因为支持某些不同的理念，你就被只要一进到大陆就是被带走， 嗯哼， 然后还要必须被承认你自己是违法的，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民主的可贵，我们真的需要珍惜。 好的，谢谢你哦。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今天这首粤语歌曲呢，来自罗大佑、啊、那这首歌呢叫《亲亲表哥》，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快乐。它应该也跟六四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呢，它里面的歌词你也看不出跟就是历史啊、伤痛啊、血腥啊、集权啊都没有关系。不过呢，他刚刚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是吴正妈妈有表姐玉玲，吴正爸爸有表哥坚挺，听起来都就只讲说哦，这个爸爸有谁，妈妈有谁，有表哥有谁，很无害的一句话吧。然后呢，下一句叫做忘情大唱爱爱 ，I was born in Beijing， 就是大声的唱歌说哦，我生在北京。下一句呢叫做六大奇兵收埋个特区爱奴叫亲亲，啊，这可能是广东话，然后我不懂，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听起来也是蛮无害，然后很幽默的感觉。然后四奶无包，三奶无包，去翻去包二奶，这样子就这四句歌词。那其实在歌词上面呢，就是完全不觉得，然后曲调上面又轻松，但还是被禁了，还是被发现了。他那个歌词哦，里面有藏头诗。吴正妈妈忘情大唱，六大奇兵四奶无包，四句话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叫做吴望六四。 想要说的话在心头还没说，想要做的梦在梦里还没走，如果觉得现实太冷漠，更别转身逃走，收起你的依然就跟我往前走。当初你的高墙倒了，封锁爱的界限断了，挡不住是你的坚强，还有你的温柔。那无尽的大雨停了，夜风里的夜 听到这首歌呢 ，Jerry C 新编版本的《自由歌》2019，2:48。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2019年的6月4号，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我是欧马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就刚刚我们听到童安格那首歌，然后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的歌谣，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过说，到底为什么说长城之外是我们的故乡。上面呢，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有听众朋友解答了，太开心了！我今天又学到一课。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对日抗战的时候，民国26年以前，东北、华北已经被日本控制了，老乡们流离四散，所以他们的故乡是在长城的另外一边，是在长城外。好呢，趁今天这个机会，就是分享一下哦。其实呢，如果大家有在听 飞碟早餐、飞碟晚餐，或是听News 酒吧董哥的节目，反正就是类似这些政论节目啦。那现在呢，都有 YouTube 嘛，都有直播。然后在看直播的时候呢，或是你有在使用飞碟联播网 App 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哇，突然出现了很多，甚至基本上大概九成都是使用简体字的人，就是就我你们对台湾的政治这么的关心吗？可是你仔细的去看一下他们的发言哦，就是他们是一阵一阵的吵某一件事情，然后常常是在说反话的啊，也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逻辑是不一致的，目标呢就是煽动跟捣乱。去年的假新闻事件大家还记忆犹新吗？那其实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假新闻这件事情，就已经代表这些人他们已经渗透很久了，然后已经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生根，然后可以出来带风向了。也就是小时候呢，很小很小的时候，大家在讲的那一句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其实在2019年的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它是真实存在我们目前讨论的场域当中，他们是会出来一直带风向，而且他们的逻辑是不一致，然后会一直左边讲讲右边讲讲右边讲讲再转回左边讲讲，然后有的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大家吵得乱闹哄哄的，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到的正视这一件事情，不要被一波带着走哦。 睡觉的你都在做些什么？我每天晚上都熬夜，乍听之下虽然是在诉苦，但歌曲想表达，其实熬夜的过程是开心的。我玩了一整天，我熬了一整夜。创作这件事情对很多创作者来说是一种乐趣，所以不论是因工作熬夜，或是因各种焦虑、情绪失眠，这些过程都像是玩了一整天一样。我们往往也会在熬夜中得到了成果，更得到成长。 这首歌希望能够唱出各领域创作者的心声，也献给所有正在为了生活梦想而努力的打拼的各位，希望我们能陪伴大家一起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希望你们会喜欢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店溪蜿蜒在山林里，翠绿河畔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今年暑假重磅推出主题行程，有山林音乐会、大师班夏令营、深呼吸讲座与禅柔营，还有舒压景观汤屋与精致主厨套餐。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给您身心疗愈的新旅行。官网订房再送购物金，预约专线02-2661-6555 2661-6555。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长荣空服员今天下午走上街头，头戴写着长荣空服争尊严的红色布条，高呼长荣罢工一定成功的口号，沿民生东路、中山南北路经凯达格兰大道抵达终点站张荣发基金会。长荣航空强调，公司持续逐步提升员工的劳动条件，尤其长荣航空的排班都符合法规以及业界的派遣惯例，工会却要求特定航班过夜，实在太牵强。事实上，以桃园东京为例，所谓11小时的执勤时间包含了报到、报退地点往来机场的交通还有用餐，并非全程都是高强度劳动。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每每以认知差距过大拒绝讨论公司提出的方案，再以公司没有诚意为由，屡屡不实指控抹黑长荣航空，激化空服员情绪，实在很难看出桃空职工想要理性协商的意愿。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罢工投票后天截止，有望取得合法罢工权。交通部今天开会研拟因应措施。交通部指出，原本一直想在6月6号之前促成双方再次协商，但都约不成。以目前桃空职工与长荣航空的态度，判断成功取得罢工权之后，罢工势在必行。已经请民航局、观光局调查旅行业暑期搭乘长荣航空出团的数量，也请华航估算运能以及特定航线增班的可行性。一旦长荣罢工，第一时间就能协助。交通部不讳言，根据现在了解的状况，长荣航空的态度应该是宁可罢工付出相当代价，也绝不妥协。如果真的罢工，还可能一并把一些不赚钱的航线收起来，缩小公司规模，整顿内部。所以交通部现在的准备工作已经从预防罢工转变为因应罢工。高雄市长韩国瑜6月8号星期六在花莲县造势，主办单位冲刺10万人聚集，花莲旅宿业者纷纷寄出了优惠欢迎韩粉跟着秃子逛花莲。花莲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指出，花莲合法旅馆民宿超过2000家，以往廉价旅游高峰可以容纳6-7万人入住，这个周末端午廉价原本住房率就有70%左右，再加上寒流效应，希望再冲高住房率。目前正规划6月7号8号韩粉住宿优惠，已经10家业者参与，详细方案这两天就会出炉。花莲县民宿协会分析，韩国瑜造势场地在花莲市区，韩粉入住的区块以花莲市和邻近的吉安寿丰新城为主，不少韩粉包游览车来，人数较多，民宿无法容纳。不过协会也正在盘点空房，提供媒合，规划7、8、9、3天入住9折优惠，至少30-40家民宿参与，还有民宿主动下杀7-5折。县府观光处指出，为了扩大寒流观光效应，花莲县业者与台湾行旅游网合作推出了跟着秃子逛花莲的专案优惠，所有细节整合之后就会放上台湾行网页供游客参考。比特币五月底突破$9000关卡，竟达到今年新高近$9100，不过今天又大幅回落，跌破了$8000，终止近期涨势。根据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报价，加密货币市值龙头比特币24小时内下跌超过7%，跌破了$8000关卡，一度跌到了$7780，目前报价$7951。比特币领头下跌，其他的加密货币价格也跟着下挫。比特币上个月历经自2017年8月来的最佳月份之后，6月以来下跌大约6%。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点，成为2040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88点，206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9点，跌幅1.07%，28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1点，跌幅1.26%，87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7点，266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13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0点，指数10429点，成交金额887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地区和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 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哇，你的宾士看起来不太一样哦。 当然啦、啊，带它去全遮美容，看那闪亮的光泽，真是完美。还有你听，那高亢的声音多么的磅礴。 但它的轮胎怎么好像不太大啊？ 哎，果然差一点就不完美了。好，现在就回原厂换宾士认证的 MO 轮胎， 独一无二，成套完美。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回厂进行检测及保养维修，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2019 GMA 金曲售票演唱会年度最强国际级音乐派对，人气歌手重磅登场，30万年老虎钳、茄子蛋、白安、吕强、国际卡斯，音乐强大 ，Gasnova、Rico、Ginji、Royal Prospect、Lavender Pian Salute、Amino Paletto， 多元表演，精彩巨献 ，Flux 637 Enzos、原子邦尼、桑梅娟、苏佩青，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Clapper Studio， 详情请上全家发咪炮。 政治是众人的事，台湾是我们永远的家。流感减税，照顾青年，基本工资连续调涨。Facebook、Google、Line 都来台投资，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就是政治的重要。6月10号到14号晚上6点到10点，电话民调，请你唯一支持蔡英文，一个说到做到的总统。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来到了3点07分。第二个小时呢，也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 欧巴的青春之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955，分享你年轻的时候、青春岁月的时候所听的歌曲，还有那个时候这首歌代表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你只要一听到这首歌，你就想到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02236399955。 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公馆张孝全。 公馆张孝全， 什么问题吗？ 公馆张孝全，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郑贤熙的1998年的作品的《风暴》。 哦， 对， 这首歌会想到什么呢？ 因为那一张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唯一我有印象的，就是那个歌手的录音带。然后以前出门的时候在家就是会一直放那张录音带，我就很喜欢它里面的歌。那其实《风暴》其实实际上是比较后面的，在录音带比较后面的几首歌曲。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就是快睡着的时候听到，哇，他跟一个女生合唱，我觉得很好听，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我就 你竟然不知道那女生是谁？ 我很小，我那时候真的很小，我就只记得我只认任贤齐，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她是谁。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听一听就过去了，我就想说，嗯，这应该是第一次我听到就是男女合唱的作品，可是我就没有特别去记这首歌的歌名跟他跟谁唱。然后直到必须自首是直到今年，好像几个礼拜前吧，我才又听到这首歌，我才知道哦。然后他就这个叫《风暴》，然后是李心洁合唱的， 没错。 所以就是我想要就是播这个，然后也平时上面 App 上面的那个 风暴，就是 peace， 我们是 love and peace 的国家， love and peace 的国家， 还有 freedom， 对 freedom。 好的，谢谢你，公馆张孝全，再见了， 是的，拜 拜。 拜 拜，让我们一起小手拉大手，拿起电话点歌点起来，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为什么听到这首歌就会让你想到你的青春呢？告诉我们你的青春故事吧。 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Hello， 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谁啊？ 我是艾美丽。 艾美丽哦。 是。 艾美丽，你好。艾美丽，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心动的感觉，赵传的。 赵传心动的感觉。 嗯。 这一首歌曲，哎呦，你在打电动吗？ 不是，我在开车。 哦，那这一首歌曲有什么样的回忆呢？ 那时候念刚念高一的时候，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进那个校门口，都有一个男生，他会站在那边等我。刚开始我就是不认识他，可是他就是会跟着我走那个操场的那一段的时间，他就会唱这首歌。 哦，他等你，然后会唱。等一下，你们那时候认识吗？ 不认识。 那他在旁边唱歌，你不会觉得这人很怪吗？ 很怪，很怪，真的很怪。尤其我，因为我那时候记不住那个歌，我只记得他有哼那一段，就是一种心动的感觉，好美好美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没有特别，因为就进教室了嘛。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都持续出现，然后都唱同一首歌。所以就特别对这首歌有记忆。 好的，心动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他。想跟你讲话，可他不敢跟你讲话，所以他假装在唱歌这样子，然后其实在说我很喜欢你， 然后从来也没有交谈， 从来也没有就是跨出那一步。那如果当初他真的就是譬如说递上一张信啊，或是跟你开口说嗨你好我想认识你，你会给他机会吗？ 会跟他讲一下话，但是应该不会喜欢他。 哦，外形原因吗？还是因为他唱歌太怪了？ 其实声音是好的，但外形我不喜欢。 哦，好的。 对， 艾美丽。 但是就是后来他没有再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后来他毕业了，所以有时候进校门口的时候，其实就会想到他。 哇，制约是有效的，人类都是动物。好的， 谢谢 艾美丽，谢谢你哦。 祝你们工作愉快， 谢谢 拜拜。 你也是，拜拜。 无法思考，隔壁没人住，难道你不知道？血压在升高，明火在燃烧， 看你快疯掉。明明知道，我却不想撒娇。 后赶快逃到天涯海角，躲着长风。要关头怎么我还是能骄傲，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快将我拥抱，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只剩下一秒。 管他怎么了，还是那么骄傲。后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快将我拥抱，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我最温柔的爱只会出现下一秒。 后赶快逃到天涯海角，躲这场风暴，虽然我也不愿你烦恼，紧要管他怎么，我还是那么骄傲。后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将我拥抱，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 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钟、三点钟过后第二个小时，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哦。想到你的心动的感觉，就是好美，好美。0223639955，线上好美好美的人是谁呢？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上班族勇者。 上班族勇者，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 HOT 的。 HOT 的哪一首 ？We are the future。 We are the future。好，我找一下，你跟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吧。 这个是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就已经一念高一，那时候就被班上同学推荐去参加，就是跟班上一些人一起去参加一个跳舞比赛。对，然后那时候就用了这首歌。 可是你本来是会跳舞的吗？ 不会。 所以大家就硬练就对了。 就是可能会跳舞的只有一个人。 然后他教大家。 对，他就是负责教大家，然后那个同学还蛮厉害，他就是会自己剪音乐，然后又会自己编舞 啊，热舞社必备功能。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每天早上很早的人，六点多，我们就在那个当时小巨蛋前身，应该台北市立棒球场 啊。 对，每天早上很早，大概六点多就在那里练舞，然后练到快上课的时候才进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又到那里去练舞，练到大概八九点。 天哪，每天。 对，就是为了那个比赛。 那最后比赛结果如何呢？ 这不好说。 但就是那个会跳舞的人组织起来，你们全部一个人一共几个？六个？五个？ 八个？ 八个？ 对，八个。 所以等于是 男是女， 等于是他拉着你们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对。 天哪！你现在还跟他还有他们有联络吗？ 没有联络了。 啊，好可惜哦！ 其实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回忆啊。 哦， 因为就是从我们大家不会跳舞，对，然后他又带我们去那时候好像很流行什么垮裤哦，对，然后带我们去买垮裤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教我们这样子，跳舞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段回忆还蛮有趣的。然后 就是那时候就一直 repeat 这个 HOT 的这首歌。 嗯， 对，其实这首歌应该是那一个舞曲里面的其中一段 啊、 哦。对，那只是印象特别深刻，就这一段了。 它其实是 future， 对对对，它其实是很多首歌，很多首歌混在一起， 接在一起的。 对对对，就是 We Are the Future 这个特别让人家印象深刻。 好的， 对， 送给勇者。 哦，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希望艾美丽不要太生气。 我心动的感觉怎么就被 HOT 给讲话电话的时候就讲掉了嘞？ 曾经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比赛，没日没夜的练习，可能是做作品，可能是跳舞，可能是体力上的劳动，可能是脑力上面或是记忆上面的劳动，然后就是为了那一个目标 ，Eyes on the goal 吗？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Tina， 嗨 ，Tina，Tina 的青春之歌是。 翻译成翻唱的那首《I Believe》 哦，背后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吗？ 不是，哎，是那时候韩流刚起，去看那个《我的野蛮女友》，然后我忘记那首韩文的歌曲，但是我就记得翻译成有翻唱过这一首歌曲 哦。好的，在 HOT 之后又是一首韩流，我们等一下为你送上。 好，谢谢马克， 拜拜。 OK， 拜拜。 现在呢，在听可能少女时代就已经显老了 ，Super Junior 就已经显老了。现在在听什么 BTS 啊 ，Beast 啊。Twice 啊 ，Blackpink 啊 ，Mamamoo 啊。好，十年前是我刚刚提到那些包括 Wonder Girls，Super Junior。好，二十年前就是现在你听到的 HOT， 然后等一下为你送上的那首 I Believe。 待てね。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经典重现，《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

10月16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开演唱会。 哇，记得这么清楚。 对对对，因为他们第一场，然后那时候是9年前，那时候的我才13岁吧。对、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出来，然后就觉得说，哎，那时候青春期，觉得说怎么有那么漂亮的一群仙女姐姐，你知道吗？ 仙女姐姐。 对，然后那时候才13岁，国中生啦、啊。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哎，就跟家人就是一直哀求了很久，然后才可以说，哎，可能去小巨蛋那边排队啦。那是、wow. 那时候有些周边商品啊， 对啊，然后就是很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是10月16号，那时候。13岁的时候， 过了8年多，现在那些周边商品还在吗？ 还都在我的柜子里 哦， 而且摆得整整齐齐了。 仙女姐姐的回忆， 对对对，现在已经是熟女时代了。 现在对，嗯嗯，好像没有，还好啦，还好啊，轻熟女时代，还是美女时代。 对对， 谢谢 Jerry， 谢谢马克， 拜拜 谢谢拜拜。 在你身后的独角戏。聚光灯没亮，我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内容，收不真的人的我，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在很久以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会陪着你 在很久以后会陪着你的人是我啊，希望啦，希望在很久以后在飞碟电台还是可以一直陪着你。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飞碟电台，对全世界发声，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飞碟联播网。 I'm gonna blow you, I'm gonna show you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时期、某件事、某个人呢？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自由自在的飞吧，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小强。 嗨，小强。 是。 小强，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张韶涵的《呐喊》。 张韶涵《呐喊》。 对。 背后的青春故事是？ 以前我们就是大学的时候，常跟就是考完试都会跟好姐妹一起去唱歌啊、喝酒、啊、放松这样子。 好姐妹。 对。就是我几个同学，就是。因为我们是读资讯科技，那只有两个女生这样，对对对对，啊，我们就是每次考完都会就是约约，然后去唱歌去放松一下这样， 嗯嗯， 对，那这是她其中就是一个好姐妹啊，她会唱这首歌啊，然后很好听这样子， 哦， 而且她我之前有call in过两次进去，然后她刚好都有听到，然后想说今天点这首歌，也送给她，也希望她早点就是找到。一个 心上人， 对， 哦， 就是，可以照顾他的能量。 现在你们几岁啊？ 现在我35。 啊哈， 他我不是应届的，他大概快20多。 哦，你不是应届，你跟他差这么多岁哦？ 对啊，因为我是就是当完兵之后我才回去考，对， 嗯， 就是回去才考试，然后我才去读。回去读那个大学，那他是应届的，那我们大概差了六岁左右， 所以他可能28、29或是30， 差不多。 OK， 对， 好，祝他可以，祝他现在有听到，然后可以， 希望他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就是可以疼他的男生，这样 对，可以呐喊到一个如意郎君。 嗯， 好的， 好， 谢谢你哦， 谢谢， 拜拜。 青春之歌， 大家准备好仙女姐姐变身了吗？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3:41，今天的青春之歌呢，应该还有一首歌的 quota， 0223639955，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情呢？某个时期呢？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哦，0223639955。快鱼吃慢鱼，你好，你是谁？ Hello， Hi， 我是台北的阿凯。 嗨，阿凯，阿凯，你的青春之歌是？ 灌篮高手的《好想大声呼喊你》。 这个有点难度啊，我尽量。 没关系，没关系。 好，这个好想大声呼喊着你背后那个青春故事是？ 国中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4点半起床，5点到学校投三分线，喜欢三井寿。 哇，太酷了吧！ 每天每天，还一直持续到高中，所以从163公分长到175公分。 哇！那现在三分线依旧神准吗？ 没有了，现在不打篮球了。 哦，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了？ 就长到175公分之后就不打了。 哦，你觉得就是打篮球只是一个目的，然后 不， 打篮球只是一个工具，然后目的是要长高这样子。 对，然后也是因为喜欢灌篮高手。流川枫、三井寿、樱木花道啊，对， 好的，待会送给你啊， 谢谢， 我尽量，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Angela 张韶涵的《呐喊》。说到了灌篮高手呢，最近 NBA 呢已经打到总冠军赛啊，总冠军赛呢东西区的两强勇士跟暴龙在他们的第二场的时候，最后一幕呢被人家说很像灌篮高手，简直就像就是灌篮高手的木木仔，然后最后投进一个关键的三分球一样，就是湘北对陵南的时候。蛮有趣的哈，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呢，是因为 Stephen Curry 实在是太准，然后他一直跑来跑去，所以呢，就防守球员就会跟着他跑来跑去，那就留下了 Iguodala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海一样大的空档。 他也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就投进了一颗三分球。如果在灌篮高手的话呢，那可能会画个三级吧，然后那一球出手以后应该会响个一级半这样子，回忆过去的种种，然后最后啪球入网，粉碎了暴龙反扑的希望。 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心とか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 心情歌左右 猜想你会怎么开始每天的生活右手刷牙还是左手先去按闹钟给我一些时间练手 昨天遇见他的时候太不够从容慌乱之中同手同脚眼神还嫌多 一举一动猜想着从没开口确认的心意即使是最微弱的呼吸都牵动着彼此廖文强吴文芳都会心情歌左右最温柔的歌声左右你的听觉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恭喜你们家里有好事 对啊买车可是人生大事 现在到轰达好事不断，试乘就送轰达限量精品，订车天天抽 Remova 30寸精品行李箱，全车系入住送5年延长保固，指定车型再享60万高额零利率，活动期间内入住加码再抽，独得现金100万。轰达全车系夏日礼赞，轰达。 去雅虎抢钱，抢到爆啦！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终庆，暴赚储值金，先储值再消费，最高可抢16000！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果陀剧场真情重现李国修经典《征婚启事》，经典再现绝不容错过，曾国城、蔡赞德领衔主演。献给追求幸福的朋友，6月14到16日国家戏剧院欢呼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我是珍珍于佩珍， 2个小时的节目很快来到最后一个段落，3点53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欧马克，今天是2019年6月4日。好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咯。 You're awesome， 你很棒。如果要关注我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 IG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或者是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啦。明天见，拜拜。这首歌曲来自于邵雨薇的年度最佳新人。 有了你我的生命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世界有多大，我只想要在有你的地方，没有你我会生病，这种病就叫做我非常想你。有了你我的生命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和你，永远的 粘在一起。音乐全主打，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全球超越3亿张销售，金氏纪录认证最畅销流行天后，终结4年等待，完美变身回归乐坛，请听环球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 Para entrar en rollo, si quieres ser mi reina, pues yo te corono. Y pa' que te sientes aquí, tengo un trono. Te gusta cabalgar, eso está claro. Si sientes que voy rápido, le bajo. Discúlpame, yo sé que eres malo.